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八集，我叫司藤。那女人的眼神冷得很，眼睛就像掺了碎钻一样亮，秦放让她看得很不自在，又觉得自己笑得挺不地道的，心虚的想把目光给移开。那个女人却说话了： 别停啊，继续笑。 秦放没笑了，她挺尴尬的，说到底一个男人那么婆妈的笑话一个女人，实在不怎么光彩。 民国多少年？ 秦放没听明白，那个女人也不重复，就这么看着她，直到秦放自己反应过来。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民国了。 岛国人炸桥是哪一年？ 秦放对民国纪年不清楚，但历史常识还是懂的。 1937年。 现在是哪一年？ 2013。还有几天就过去了。你就当是2014年吧。 那个女人不说话了，她站起身，眉头微蹙，好像在想着什么似的。秦放像是忽然明白了什么，迟疑着问了句： 你是不是1937年死的？ 那女人没理秦放，这要是放在平时，她也不屑于上前赶着和那女人讲话。不过今时不同往日，发生的一切太让人匪夷所思，学校里没教过，秦放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算是哪种生物呢。这女人死得比他早，没准儿是个前辈。 我叫秦放，前两天刚摔下来的。 一开场就卡了壳，接下来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但没想到的是，秦放的话居然引起了那个女人的兴趣。 前两天摔下来的。 秦放点了点头。 死了吗？ 秦放心里纳闷，自己现在这种情况算是死了呢还是没死呢？他大概地说了一下，而那女人对之前的什么落牙完全不在意，只是奇怪地追问道： 尖装刺透了心脏吗？ 秦放随口应了一声，他急于确认另外的一件事情。 啊，哎，像我们这样的还算是正常人吗？我们是应该躲起来，还是到人群里去生活？ 那个女人看了秦放一眼，目光有些讥诮。秦放有些不安，还想再说得明白些。那个女人开口了： 哼，谁跟你是我们？ 秦放愣了一下。 哎，我们不一样吗？ 当然不一样，你是人，而我是妖。 看着都差不多，为什么他就是妖呢？因为他会飞。秦放当真是想不明白。那个女人看出秦放不明白，她示意了一下那根尖桩。 还不懂吗？我是妖，因为我被杀死之前就是妖。杀死妖怪很难，但最重要的一步是把血放干。我已经死了很久了，不可能再活过来。但是很巧，你摔下来了，尖桩同时刺透了我和你的心脏，你的血沿着尖桩滴进了我的心脏，所以我活了过来。同时我的一口妖气又支撑了你的命没有死绝。 他心情很好，说到后来居然笑出了声。 你叫秦放是吗？你问我，我们这样的人多吗？不多。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复活的妖怪，而你也是唯一一个凭妖气续命的人。 妖怪续命，听起来像是虚幻世界的话题。 秦放愣了很久。 复活了之后还跟以前一样吗？ 那个女人没有立刻说话，她仰头往高处看，秦放听到她抑郁似的声音： 不一样了，要是从前我是不会摔下来的，我现在果然也只是个半妖。 过了一会儿，他又低头看秦放： 我缺个使唤的人，从现在开始你要听我差遣，我叫司藤。 秦放真以为自己是听错了，他仰脸看他，真是好气到好笑。秦放的心里想着，这个女人可真是把自己当根葱啊，听你差遣，凭什么？两人回到了之前和安曼住的宾馆，洛荣尔甲对安曼的印象挺深的，秦放一问他，他就想起来了，比比划划地给秦放讲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安曼说自己接到母亲重病的紧急电话过来退房，自己帮忙把喝醉了酒的秦放扶进车里。说到后来，洛荣尔甲的言语当中有很大的不满，挺不客气地责问秦放道： 你怎么带了另一个女人回来呢？ 这个问题秦放也挺想问自己的，究其原因无非两个，一是犯贱，二是自己修养太好，绅士风度太过到位。这天寒地冻的荒郊野岭，就算是个妖怪，到底不是青面獠牙，只穿件破烂的旗袍，连脚都是光着的，一死七八十年，紧急求助电话都不会拨，哥你能一走了之吗？就是这让秦放肠子都悔青了的恻隐之心，给自己召回来一祖宗，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喷射出公主病病毒的民国女妖。在谷底，秦放收拾了车里的证件行李之后，犹豫再三，拿了套安曼的衣服让她换穿。司藤只用两个手指粘过来，闻了闻，又扔回到了秦放的怀里。这还不够，手指甩了甩，就跟能脏到他似的，冷冷说了句： 破烂衣服。 破烂衣服。 秦放脾气算是不错，但在司藤面前几乎一点就着。 从地底下钻出来，身上不知道带了多少病毒细菌，给你衣服穿就已经不错了。安曼虽然不是一掷千金的奢侈消费型，每件衣服都是上档次有牌子的，破烂衣服不比你身上那件抹布一样的真破烂强吗？啊！ 真不知道是费了多大力气才把那股子火给压下去。秦放指着行李箱对司藤说： 只有这些，你爱穿不穿？ 那就不穿。 司藤是真无所谓，因为妖的体质异于常人，零下的温度他一点怕冷的迹象都没有，但秦放不能无所谓啊，他要把司藤带出去的，如果司藤穿成那样叫人看到，指不定以为自己对他做了什么呢。真是既憋屈又恼火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。求爷爷告奶奶一样让司藤去挑安曼的衣服穿，司藤一丁点受人恩惠的感激都没有，还以一种张扬跋扈的姿态一件件捏着安曼的衣服来翻看，然后随手丢到一边。唯一一件看得久一点的，那是安曼的蕾丝深 V 胸衣。 喂，这件不行。 秦放劈手就夺了过来，司藤的手还保持着捏胸衣的姿势，饶有深意地看着秦放。秦放咬牙切齿道： 这是私人用品。 哦。 司藤哦了一声，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翻捡。秦放松了口气，正寻思塞到什么地方才好呢，他又慢条斯理说了句： 艳福不浅呢。 秦放不是什么毛头小伙子，私下跟哥们儿在一块儿也会聊些风月玩笑，但现在居然让他这句话臊得从脖子到脸都红了，恨恨地想着： 妈蛋的，妖怪果然就是妖怪。 两人从崖底重新跋涉上山用了接近一天的时间。秦放虽然有健身和运动的习惯，但到底不是专业户外，中途累到气都喘不匀，试探性地问司藤： 我说你能不能再飞一次啊？我知道你飞不高，你带我飞一小段总行吧？啊，喂，我不行了。 司藤没理他，秦放花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他是飞不起来了。估摸着他现在就跟一块用完放置了很久的蓄电池似的，刚苏醒时有那么一点虚假的残存妖力支撑着他来了一次脸着地。秦放不死心，又追着问他： 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了。喂，你到底还有什么能力啊？是穿墙的还是隐身？是打洞啊还是遁地呢？喂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喂，你说话呀。喂，你 通通没有得到回应。末了，秦放忽然意识到什么，问他： 喂，你不会是死了一次之后受的伤太重，现在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吧？ 这一次司藤终于回答他了。 你有意见？ 秦放盯了他足有两秒钟，然后摇头： 没有。 秦放挺高兴的，是那种咬牙切齿的高兴。搞了半天能力这么差劲，你要真厉害我还敬你三分，态度好我也乐意帮忙，如今这么讨人嫌，分分钟甩了没商量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